美国总统大选引嚟全港以至全国人民热烈讨论，你睇啊，嘥几多时间，引嚟几多撕裂，又示威又剩，点及我哋强国文明呢？人大一致全体举手，唔好讨论啦，谂都唔使谂，讨论都唔使讨论，几简单。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嗱，梁友咧就被取消议员资格啦。可能咧，你会觉得天色啊已渐沉，无语问苍天。但咧，我哋强国新患者咧，都希望各位仍然要相信这里会有希望。我系强国新患者白琪。 好，欢迎翻嚟呢一辑嘅强国新患者， 又系少咗把声， 系啊， 好今日又少咗把声。 我哋今日咧又系冇咗阿 Vin 啊，阿 Vin 出差达人啊嘛，佢当然系要即系多啲出差嘅，跟住带多啲资讯翻嚟俾我哋听， 同埋带多啲风流快活嘅经验话俾我哋听。 冇错啦，但系今日咧，我哋喺呢个录音室入边咧，依然系有三个人嘅，系啦。咁咧今日啦，我咧就系一个移民顾问啦。咁但系咧，我啊真系做太多啦，就冇咁专嘅，我咧就做全世界卅几个国家啦。咁但系咧，我知道好多客人咧。对欧洲系比较有兴趣嘅，咁我今日咧就专注落去欧洲嗰边问，咁我觉得我自己咧就唔够做，咁所以请咗个欧洲专家过嚟，咁佢系我哋嘅 Jennifer。 Hello， 大家好。 哎、我有兴趣欧洲，我好中意欧洲噶。 系你去 過？我中意意大利，我中意。 意大利有冇去过啊？ 意大利我中意意大利粉多啲， 冷门啲，冷门啲。 达斯哦， 不如唔系你俾 Jennifer 讲啊，即系佢大概欧洲太多都廿几个国家啦，系啦，咁大概你比较。会同大家分享边个国家咁样？ 其实近排咧就多人问爱尔兰就多啲，因为点解咧？爱尔兰其实佢自己本身就同英国嘅关系好一啲，咁、所以咧啲人就开始啊，英国又脱欧，有边个同英国关系好嘅国家仲喺欧盟入边咧？咁佢哋第一时间就去问爱尔兰啦。而另外咧，我自己就比较中意西班牙，因为谂下去度假去探咁样，一定去啲西班牙、葡萄牙呢啲地方。 嗯，我哋都好中意噶， 冇错。 斯浪啊，皇 马，爱尔兰嘅环境咧，头先听你咁讲啦，系咪即系其实同本身同英国本身其实都不是太大分别，即系可能文化上可能比较相近啦，咁可能会唔会系生活环境啊，即系或者各方面其实都比较近似啲啊，会唔会啊？ 冇错，其实佢同英国好近似，咁所以都同香港好多嘢系都系似嘅，因为佢跟英国嗰个路线，连揸架车都系犹太、所以香港人点解会特别中意佢咧？就适应方面比较容易一啲啦。 系咪嗰边华人或者香港人都开始多噶啦？ 慢慢开始多啲噶啦，而家 大概譬如话十个有一个，廿个有一个，卅个有一个，大概比例。 我谂都要卅个先有一个，因为暂时咧就未系好多华人移民过去呢个嘅爱尔兰嗰边，咁、所以咧大家点解有啲家长都开始中意送啲小朋友过去？因为都仲系行出去个同学都讲英文啊嘛。 而我所知咧有一样嘢咧，譬如话香港咧同爱尔兰比较熟嘅一样嘢咧，你有时候睇医生啊，咁嗰啲诊所咧会整一啲佢嘅文凭出嚟啦，咁好多时就系皇家乜乜嘢学校啦，咁嗰啲英国嘅，咁但系咧香港其实原嚟唔少医生咧都喺爱尔兰嗰边佢有佢嘅嗰个文凭，其实爱尔兰读医学咧系几好嘅。 喂，佢好定系易啲，定系咩原因啊？其实 系咯，咩原因我真系唔好。 其实都系，首先都会系有一定嘅认受性啦，因为佢都系同英国两方面一个嘅学历方面一个互通互认，所以佢攞咗英国个所以攞个爱尔兰嗰个文凭之后，过英国去执业又得，翻嚟香港亦都冇乜问题。咁家长第一时间送小朋友过外国，就会谂下佢喺外国可唔可以搵到食，翻到嚟香港又得唔得咧？咁所以呢一个佢都会系其中一个 choice， 会应该会送佢哋过去爱尔兰。 读北医嘅都唔方渣嘅。 系咯， 同埋咧，因为我又比较肤浅啲，一听到英国或者附近嘅国家咧，我就会谂起好贵，即系贵系包括系讲紧当地嗰啲生活水平又比较贵少少啊，或者即系我买个面包都贵过人嗰种咧，即系其实喺爱尔兰系咪同英国本土一样都系即系超劲贵啲嘢本身？ 佢又未至于超劲贵，因为本身爱尔兰咧佢出产呢一个牛奶系全球20% 系佢个出产，咁所以佢嗰度咧食饮奶同埋食嗰啲扒咧系好抵食嘅，系啊，所以咧如果我哋自己有时过去啦，食一个即系 executive lunch 啦，我哋讲紧系30-40欧食得唔错噶啦已经，咁你计翻港纸即系。都是300元左右啦，咁对我嚟讲又唔系特别贵，你已经系有扒，可以有啲酒，咁有埋啲箱， 唔系出名饮啤酒嘅，我依 家当然啦， 问题。 总之头先应该攞冠呢个嘅健力士啤酒，冇错啦。佢哋因为咧，点解健力士世界大全，大家成日听到呢个系美国嘅，事实上佢个发源地就喺爱尔兰，系啦。点解会有呢样嘢？就系因为啲人喺间健力士酒吧嗰度吹水，咁啊将啲大家啲咩威水史就写喺本。 本书入面、啊、之后呢就变成最初版本的健力士世界纪录。 原来是这样的，真的有关的，原来 真的有关 的。 我以为有个人叫健力士。 我都以为是啊，即完全是两样不同的东西。原来是关事的，你以为你最劲啊，我才是最劲，喝酒啊。OK， 喂，但其实我哋好多听众咧，其实就对爱尔兰唔算话十分熟悉嘅。如果咧，你如果用香港或者我哋认识嘅地方咧，佢会唔会似边啲地方啊？ 如果你真系用香港嘅咧，我会用 Cyberport， 跟住连住我哋嘅香港大学，再加埋我哋嘅 SoHo 区，咁其实可以大概形容到佢哋嘅首都都柏林啦。嗱、 哦， 点解咧？因为其实咧，喺爱尔兰嗰度咧，啲 IT 啊、药制品啊，呢个系非常之好嘅做得。咁所以咧，就好似我哋 Cyberport 嗰度咁样，其实好多一啲嘅 IT 嘅公司啊，甚至 e-commerce 嗰啲公司喺嗰度。咁、而系亦都冇我哋中上环咁密集啊，冇咁逼啊，因为佢有一个名叫翡翠绿岛啊嘛，都有翻些少绿化嘅。咁所以大家如果要 picture 嘅，就会好似我哋 Cyberport 嗰度。咁点解我又会话咧，有少少似可能 Conu 啊咁样，因为始终佢都系英国，同埋佢好多城堡啊嗰度。咁你会都可以叫啲古典嘅建筑。佢系有一间酒吧，头先讲喺饮酒啦，佢有一间叫做 Temple Bar， 佢就一个红色，成个红色嘅外墙。咁出边嗰条路咧就有啲似石板街，都有啲特别嗰啲石春咁嘅铺砌嘅，咁就好古色古香。咁就话好似行翻我哋 SoHo 区咁样啦。 哇，听到几正， 我 SoHo 区几过瘾喎。 系啊 ，SoHo 区我成日介绍啲客人去噶，即系好似上到去咧，好似真系唔系香港地方咁噶。香港人變咗少數民族噶，好多鬼佬啊咩，即 係 入去任何一間餐廳都好好食嘅，係啦，我人啲嘢食係咪應該都 OK 啊？ 反正呢個英式啦，同埋我哋香港人都好慣，就係嗰個都係西餐多。咁而佢頭先我講話肉好出名，佢有一個愛爾蘭嘅燉肉咧，喺嗰度係煮得係唔錯，而且佢係比較上清一啲。咁我哋香港人有時就唔想食得咁俗啊，為要即係健康啊嘛。咁愛爾蘭菜咧，佢又會傾向有少意大利嘅色彩喺入邊。咁样咧，所以就佢嗰个调味个 sauce 咧会淡一啲，咁我哋会容易入口，所以食多咗两啖都唔会觉得好流嘅。 但系会唔会话即系好大份嗰种嚟啊？咩嗰啲 咁都系开心 share 啊嘛。 系啊，龟佬都系大份啲嘅， 龟佬大份啲。 系啊。咦，咁啊啱啊，八旗都系意大利嘅食物，意大利式嘅食物。 系啊，呢个我想问咧，嗱，我幻想紧啦，咁我假设我移民咗去嗰度啦，咁我每一日我放工。我除咗饮酒之外，其实有咩做？ 好多嘢做嘅。 除咗饮酒之外咧，其实佢哋睇下你中意走咩路线，文艺啲嘅路线去到欧洲，我哋可以听下啲歌剧啊、音乐啊呢一样嘢。你睇本爱尔兰嘅 passport 咧，佢第一个 cover 就系一个竖琴、 啊啊、 就可以睇得到咧。其实爱尔兰佢哋嘅音乐系非常出名。如果佢啲慢啲嘅音乐嘅话、嗯，主要会用竖琴同埋 deck 去做一个嘅弹奏嘅工具。 哇，超文艺啊！ 系啦，咁 我个人比较肤浅，有冇啲肤浅嘅玩法啦？ 肤浅啲，我哋踢踏舞啊，又有气氛，又 好啲， 系啦，這個呢个佢哋有首个大河之舞，佢就 mix 咗呢个爱尔兰传统嘅舞啦、踢踏舞啦、flamingo 啦，一齐喺入边嘅。所以呢一个咧，大家想可以叹住杯啤酒，听住爱尔兰嘅音乐，都系一个好舒服嘅一个做法。当然，有时一家大细一啲嘅话，同埋我哋都要 sell 下啲比较高级品味少少嘅，玩马术啦，又或者系 golf 嘅话，都系嗰度非常之好，因为佢头先翡翠绿岛嘛，草靓。 是 啊， 是啊，我想去Google 啦，有时睇下外人都系呢两样嘅，马术啊、高尔夫球啊，因为大啊嘛，系啊，周围都系绿色咁样啊嘛，系啊， 冇错，同埋个天气好适合。 嘅天气咧，因为咧我成日拉埋英国嚟讲、即系我成日听讲伦敦咧，就系啲天气麻麻地嘅，潮湿啲啊，或者雾多啊，或者成日阴阴沉沉啊，我听过一啲即系留学英国嘅朋友。爱尔兰系咪其实都系咁咧？ 差唔多，所以佢咧好适合打 golf 嘅原因就系因为你唔会晒到晕喺度打 golf 噶嘛，你有少少微微地雨，咁你去打 golf 就最舒服啦。同埋嗰个嘅气温唔会太高，因为你喺香港住得多咧，你会觉得哇真系好热，卅几度最高，但佢去到最高都系二十几度嘅啫，所以你会相对地会比较舒服。有啲朋友咪话可能喺香港容易有湿疹啊、皮肤敏感啊嗰啲咧，你去到爱尔兰天气比较好嘅时候咧，呢啲都会容易啲好得翻，同埋会真系好似你气管唔好啊，去到当地都会真系舒服好多。 嗯嗯，呢、這个我听啲爱尔兰客人讲过，即系佢哋话咧 如果是那边其实都会落雨的，但是他们就不会是很大的雨，通常你见到爱尔兰人呢就会有顶帽的，就是用来遮一些很小很小的微微雨这样的，而且都不会很冻的，即可能是很少在零度以下，即都是几度已经是很冻的了，可能一年都是见不到 一至两次落雪这样的，是我听那些客人讲。但是那边嗰边咧，如果同香港咧，嗱，香港人嘅生活咧就出名系好繁忙嘅，好忙嘅。嗰边嘅生活其实系点样嘅？ 对世界所有地方对比香港都会偏慢少少，大家可以悠闲少少，即系佢会即系享受生活多啲。我最印象深嗰下咧，就啱啱我哋过咗万圣节啊嘛，香港万圣节要翻工嘅，爱尔兰万圣节系假期嚟嘅。 哦，公众假期， 公众假期，我嗰日有啲嘢需要问嗰边嘅同事，打电话过去，点解成个电话响咗全日，以为咩事啦，冇人听，原来大家就已经出晒去玩啦。 好似系，好似系源于爱尔兰嘅万圣节，系咪啊？ 冇错，佢都系咁样讲。 系啊系啊系啊，源于爱尔兰噶。 咁我想问爱尔兰咧，如果咧我个人有少少任性嘅，因为咧，如果我唔去，我移民，但我唔去都柏林，其实有冇其他选择咧？定系其实？十成都是去都柏林的，其实 嗱，坦白讲咧，爱尔兰啲人咧有四分之一咧，但系佢20%到25%咧都住喺 Dublin 嘅。咁当然都会有啲其他嘅人咧，好似你咁任性啦，一般就会住喺啲沿海嘅呢个地区，因为第一景靓啦，舒服啦， 有得钓鱼咁样啦， 有得钓鱼啦，你中意钓鱼都可以 嘅咩？头先先话要玩夜生活，而家又去钓鱼， 玩夜生活 ，OK， 有啲嘢做下，即系做下夜生活系 咪 回事 ？OK， 有啲嘢做下钓鱼， 通常阿 Vin 就会问嘅，我唔系阿 Vin 问嘅 ，OK， 系。 冇问题，交通方便嘅，大家想几时飞翻去Dublin 嗰边都好容易。 系 ，OK， 都系火车啊嘛，好似 火车、飞机、你内陆机都好方便。 系咯，都系个零钟去到其他城市噶啦。系啊，即系去其他。 但治安都可以啊嘛，我啲细胆人。 治安唔错，如果你话你去Dublin，你真系好想喺啲比较上啦舒服啊、安全嘅地方，我会建议你系住喺南区嘅。南区嘅地方咧，即系同香港一样嘅，南区就比较上有钱人住多啲，咁又会真系系啦，即系一样嘅啫。 OK， 冇错，大家即刻 picture 到港岛区嗰边。环境又靓啦 ，house 又多啦，花园又特别好过人啦，连啲名校都喺嗰边啦，系啦，所以就 好正。即系譬如喺香港咧，我哋最难解决就系住屋问题。头先你话住喺海边个画面，我觉得好正啊。但系住喺海边，通常嗰边住几大嘅屋噶？ 或者几多钱啊？ 即系嗱，呢一个我哋不如用翻，即系如果买楼投资就当然买翻去呢一个嘅首都嗰度啦。如果首都嘅话咧，我头先讲紧南区，大概咧你60万欧左右就已经可以买到啲 house 噶啦，系啦，60万欧去到可能诶150万欧已经系好靓。要已经是有埋嗰啲桌球室啊、活动室啊、地窖嗰类，都是讲紧150万欧啫。 60万欧是即系讲紧500多万港币到啦，系嘛？ 60万乘8系咯， 系咯，500多万港币，即系我哋香港可以买到咩？买到个500多尺嘅单位。 O K， 咁系喺边区啦？但你可以买南区嚟噶。 呢啲咪咁都可以啊！讲真，咁如果嗱假设嗱，我系冇钱嘅，但系我想知道，如果我假设我去移民去爱尔兰，其实有啲乜嘢资格啊，或者咩要求啊？ 而家移民爱尔兰咧，暂时未加价之前都系投资50万欧落去佢一啲嘅项目嗰度。咁咧嗰啲项目咧，基本上都会喺5年之后将嗰个原额嘅投资款去还翻俾你嘅。咁换句话嚟讲，你可以由1蚊都唔使攞出嚟，其实你都可以移民到去爱尔兰。 嗰50万欧系唔计，即系个投资项目唔计买楼噶嘛？ 唔计买楼，唔计买楼，冇买楼。而家暂时就未有呢个买楼项目可以帮你移民到去爱尔兰。 你当投资去爱尔兰嘅某个项目啦，即系丰泽啊、汇丰啊咁样啦，系啦，咁啊摆喺嗰度嘅啲钱。 有冇得技术移民嘅咧？ 真系难啲啦， 爱尔兰，因为佢本身有好多好多好有技术嘅人啊，即系例如坚尼啊，咩嗰啲有技术嘅人， 冇沙 啊，有技术嘅人啊，咁所以唔需要啊， 系啦，佢真系难啲啦。我听讲过嘅，即系咩点样匿埋喺爱尔兰嗰啲人屋企，跟住你自己申请举手，嗰啲唔系移民范畴嘅嘢咯，即系问移民公司，我哋做唔到呢啲噶嘛，话自己过去住咗好耐，跟住我举手啦，我想入籍噶啦，咁样呢啲系另外一样嘢，系啦。不是移民公司做的事、 即总之是即你 我们循正途就是走他移民法例上的事 总之他的法例上面呢 就冇乜技术，即系佢好多技术嘅人嘅，你就唔需要好多咁技术嘅人再移民过去啦， 或者唔系移民市场上见到嘅嘢咯。 哦， 英国嘅多啲嘅。 咦，咁系咪咧？仲去搞西班牙比较多啊？头先系咪咁提过啊？ 如果你话咧，我哋见到嘅葡萄牙可能就会比较多，因为头先讲紧咧，爱尔兰就真系非常之适合大家居住，讲晒英文，咁大家去到好容易适应。而葡萄牙咧，其实系一个移民不需要移居嘅地方嚟嘅。你去葡萄牙，你投资500,000，即系买楼啦。今次买楼，咁你攞住佢高登 visa， 每年只需要住7日。咁你可以繼續喺你嘅香港，喺你嘅中國嗰度揾真人。 咁啊，葡萄牙係咪價錢又相對低廉啲咧？ 如果投資額嚟講咧，係相若嘅， 相若嘅， 相若 嘅。係唔係因為似澳門咧？係咪有個 純粹就係、是、可以移民不移居咯？呢個都係 即係嗰個幾大嘅賣點嚟嘅。 好多好多客人，好多香港人咧，香港人真係。可能唔止啊，內地人都係啊，即係揾錢至上啦，好似白旗啲啊，事業人、事業型嘅人士， 係、 哎、 我都想， 係啦，唉，我想好好偉大噶，想幫啲老婆仔女咧，就擺喺嗰邊可以有個安安定定嘅身份，讀書啊、居住啊、生仔啊、養胎啊咁樣 whatever 所有嘢啦，咁但係就。个人咧仲系留喺香港或者留喺中国继续佢 business 嘅，咁就会拣葡萄牙咯，系咪啊？系啦， 冇错。 但如果去葡萄牙，系咪咧饮食上面有优势咧？即系我成日觉得葡萄牙啲嘢，即系我自己个人嘅偏见嚟嘅啫。 澳门咁样啊？ 系食下葡挞啊？咩或者我冇去过自己。 我不如真系问一下阿 Jennifer， 即系除咗葡挞，大家认识葡挞之外，其实仲有认识啲葡萄牙乜嘢嘢食可以推介啊？ 咁当然佢最出名系鳕鱼啦，传说中365日都可以食咗365种唔同嘅鳕鱼嘅。 即系咸鱼系咪啊？ 系冇错，葡式咸鱼，大家可以咁样讲。 但系啲味道，即系当然系咸啦。咁但系即系当然，即系都系同我喺香港食到咸鱼都有几大嘅分别噶，系咪？其实 个味道就淡啲嘅，你好似系个腌过嘅一个嘅鱼，咁、哦、你又真系唔会好似我哋即系传统中国咸鱼咁硬定死你， 应该唔会 就唔会嘅。你好似真系配薯仔咁，好似我哋平时食嘅 fish and chip 咁上紧嘅一个嘅 texture 嘅啫，系、哦、啦。所以大家唔需要惊。真系好咸，系啦，纯粹系佢一个腌制个方便，因为葡萄牙以前佢一个航海非常之出名嘅国家嘛， 系啊系。 佢点解可以做到咁出名？就系、是、佢可以掌握到呢个鳕鱼嘅腌制嘅技巧，咁可以带埋啲船员可以带出去航海嘅时候去食用。咁、所以呢一个系佢哋对佢哋嚟讲系一个好传统嘅菜式，亦都可以好代表到佢哋个国家咯。 系、我心谂近海啲海鲜都应该 OK 嘅。 都是食鱼，都是食海鲜噶啦。 系咯，即系 斯朗，斯朗都系食呢啲大噶。 同埋通常咧，啲人移民去葡萄牙咧，系去咩地方嘅咧？即系去系咪有个地方叫史布廷？史布廷系一个地方， 里 斯本，史布廷系一个， 系 一个球会嚟。 系坐喺里斯本， 系同埋波图系有呢个地方嘅先。 因为我哋两位咧都系比较认识足球嘅，我哋认识嗰啲地方咧就系同足球有关噶啦。系咪都系里斯本啦？系咪啊？ 其实里斯本会比较多嘅，波图咧就系因为咧佢冇经历过嗰个大地震。 哦、真系波图呢地方噶？ 有 波图，我都知噶，我知。 keep 咗好多嘅啲嘅历史建筑宫殿冇烂到，而嗰、那个。城市一行落去就好古色古香，大家会好鍾意。如果你係好鍾意嗰啲历史文化嘅话，你一行又好鍾意嗰个城市。咁、如果货我哋嘅客户，我哋讲緊投资移民，咁就梗係搵个投资价值高嘅地方呢。咁任何欧洲地方，我哋一定首先买，一定买首都先㗎啦。係啦，你去英国，你就算其他地方好出名都好，你都要买伦敦㗎嘛。係啦。咁去到葡萄牙，大家一定投资去里斯本。咁就睇下大家鍾意投资啲乜嘢啦。有啲人真係会鍾意投资喺老城区嘅，因为觉得喺一个城市最中心最中心的地方，咁买一间楼就一定冇得输啦。 老城区 系 老城区啲楼会唔会好残咧？ 嗱，佢系如果系对比香港嘅话咧，佢就真系 旺角咁样系咪啊？ 冇错，佢系但系佢就会比较上中心系保护佢历史建筑，佢唔俾拆嘅。入面只可以去即係做翻新，所以佢入面买嘅推出嚟嘅新盘主要都係啲翻新嘅啲楼。咁、所以有啲我哋可能国内有阵时特别鍾意个乜嘢去到边度，我都要买新楼嘅。咁佢就可能会去到里斯本大区出面，可能新特拉呀嗰啲地方，咁就有新起嘅啲别墅啦。咁就我哋去到一定要係前后花园啊，去到外国大家买楼一定係咁諗㗎嘛。嗰啲我就可以 fulfill 大家。 咁葡萄牙有几钱呢？ 即系几大几钱几大嘅屋咁样咧？大概如果同头先我哋头先系咪用话？话 五百零万港纸 系啦，买咗啲咩楼咁样啊？ 如果五百零万港纸嚟讲咧，其实你都可以买到一栋别墅，有啲都平。 栋别墅、 啊、三层高啊？ 两层高 都正啊， 正噶啦，有埋花园， 系咯， 冇问题噶。 我香港买大埔中心都买到五百零尺啦， 你又好啦，你都买到五百零尺， 我有呢嚿钱嘅话， 即系都系两层高，可能系讲紧都好靓装修啊，讲紧系好似香港嘅旺角咁方便嘅地方噶啦，系咪啊？ 离市中心20分钟到啦，大家可唔可以接受啊？ 哇，好 近 啦！我依家屋企离市中心成个钟啊！ O、okay, K， 好啊！咦，我哋讲咗爱尔兰同埋葡萄牙，剩翻少少时间讲埋西班牙啊！西班牙又大概系一个点嘅地方啊？ 大家谂就谂喺北中南 巴塞啊，系啦，我哋最识呢两个啊。 咁同埋都系一个比较上热情啲嘅地方啦。咁、 啊、 如果系系啦，咁、 啊、 样好多唔同嘅节日啊，所以大家如果话真系中意玩嘅，咁一定喺西班牙就系比较上一个 唔会闷啦， 唔会闷啦。你喺西班牙都觉得闷嘅就系、是，好似我呢种人啦，唔太好饮酒嘅话就可能会闷啲。 O K， 系啦，如果唔系嘅话，大家真系嗰度 西班牙都好饮酒嘅， 都饮噶啦。你个沿海城市咁。多 party， 西班牙我去过旅行，巴塞隆拿我十分之中意，系唔系因为对球队啊？我中意佐仁达斯啊，因为阳光与海滩。 嗯、 非常之靓，啲个海 夜生活咧，你嗰阵时去嘅夜生活， 夜生活 分享下， 我系翻酒店瞓觉， 点会啊？ 我记得佢系有啲海鲜嘅市场， 系啊， 就佢有啲海鲜饭或者佢有啲虾虾蟹蟹嗰啲啦，非常之好味道。佢有啲唔同嘅，即系第一个西班牙海鲜饭都可能有几种煮法嗰种咧，好犀利。我非常之喜欢巴塞隆纳。 呢、這个值得讲下，呢、這个我听过好多客讲过，即系香港人或者华人啦，中意煮饭噶嘛，西班牙系咪好配合佢呢样嘢啊？ 冇错，其实佢嗰个西班牙海鲜炒饭，大家去到一定必嗌，所有华人去到一定要试一试。同埋头先我讲紧咧，去到爱尔兰，大概你食一个比较好一餐，大概40欧一个人到啦。你、去西班牙其实大概30欧到已经系得噶啦。 哦，即系再平啲， 再平啲。咁所以我哋有时就话咧，葡萄牙、西班牙咧，你去养老啊，或者去即系去玩啊，其实就系相对地系抵玩嘅。冇错。 同埋我觉得咧，嗱，我自己个人感觉啦，西班牙尤其是喺马德里、或者巴塞隆拿咧，佢嘅感觉系冇一啲欧洲其他国家嘅大城市咁古雅嘅，但系好潮嘅，系、尤其是马德里，系即系感觉有好多 band 山啊，即系或者好多表演啊，即系未必艺术表，即系嗰啲传统艺术表演啊，或者未必系斗牛啊，即系真系讲紧可能一啲现代嘅。一啲 band， 即系我头先讲啲 band show 啊，或者讲紧话一啲现代少少嘅表演，即系我嗰阵时系见到好，我去旅行嘅时候系见到好多一类型嘅节目啊，或者一啲咁样文化咁嘅样。 都系，你睇皇马都好似时髦啲啊，皇马嘅感觉都系时代感啲噶嘛。咁咧，如果咧，譬如话我哋好多听众朋友啦，好多都系做生意嘅，佢哋譬如话头先讲呢几个国家啦，如果一啲做生意人，你有冇见到啲客人佢哋做咩生意到啊？如果过去想真系、哇，真系咁忙嘅、原嚟好想做生意。 如果做生意嘅话咧，咁多国家都系 e-commerce 做得比较多，因为头先我所讲嘅头先爱尔兰啦，佢嘅 IT 好出名。其实葡萄牙佢都有一个葡萄牙一个直谷咁上下嘅地方，系佢嘅 IT 都系做得非常之好。咁加上如果你话可能华人啦，同澳门亦都比较 close 一啲咧、其实你去到做呢啲咁嘅商贸嘅嘢都非常之适合，因为葡萄牙政府同澳门政府其实签咗好多嘅商贸协议、所以你话去到呢两个去呢几个地方啦，去做生意都系非常之好。咁同埋爱尔兰有一个更加好嘅地方，就系佢嗰个税率咧，企业个所得税只系12.5%，你对比香港都16-17%噶嘛。咁呢个地方已经系好吸引， 好似系全欧洲最低嘅， 系 啊，所以即系欧洲其他国家好似都系参考紧佢嘅模式，系点样所谓吓强国 term 就招商引资，爱尔兰招商引资做得最好嘅。啊、 西班牙是不是相对就没那么好了，是不是？如果我因为我成日我很喜欢西班牙。 没有、啊、一个地方没那么好的，看看不同人、啊。 即相对啦，相对。 你在哪方面没那么好、啊、 即做生意、啊。 做生意是不 是,、 是我又不觉得，因为很多朋友去西班牙多数都是买铺的。 是。 因为他的铺是很抵买，那10多万欧可以买到一间铺，在香港你即是你说买一间鱼蛋档很贵贵。 都未得啦。 哇，那十多万又真的可以、啊。现在买个车位都80-90万了，在香港地。 是啊。 啊，我听过去澳门见客，我听澳门个客讲话，佢而家喺澳门买个车位咧，系100万以上起跳嘅。 哦，咁犀利， 系啊，咁不如系啊，不如谂下去西班牙买间铺啦。 同埋咧，我又查开，我想讲翻食嘢，唔好意思，我俾我肚饿嘅。 系，我系斩食嘅。 西班牙咧，我其中一个比较深嘅印象，即系除咗西班牙海鲜炒饭啦，因为我嗰日我嗰阵时我系有5日时间。喺巴塞隆拿嘅，我就連續5日食西班牙海鮮炒飯， 係係中意食啊！ 午餐同晚餐都係一齊食咗十餐 海鮮炒飯， 我覺得好好食，我係食到唔厭嘅，我依家都好掛住嗰個味。 因為十餐都係唔同 style 嘅海鮮炒飯嚟嘅，聽講係每一個人都唔同 style 嘅。我係。嗰十日入边，我食咗两个， 一个沙嘅 ，O K， 咁真系好好食喎。 咁另外一边咧，我另外一个新印象就系西班牙人咧食晚饭好夜嘅，即系我自己惯咗早嘅，我惯咗可能我香港我6点零我7点我食晚饭噶啦。咁但系西班牙人咧，我见佢真正啲食肆旺咧系夜晚8、9点嘅。 嗯，哦，因为嗰个食肆应该系啲酒吧类啊，我估计。咁、 okay. 应该有杯嘢饮俾咗你。 因为我听过唔知西班牙人系即系佢 算夜啲嘅， 佢同埋佢中间佢翻工中间系有。力咁跟住即系夜少少放工咁样。 冇错，其实咧，欧洲你如果你去到嗰度去银行咧，你就一件好辛苦嘅事嚟嘅。你永远摸不着头脑佢几点开门嘅，可能佢 十点开门噶。 佢10点开门，但系你未必见到有人开门。咁、哦、跟住你好似中间 lunch time， 你估佢12点啦， 系 3点都未见有人。 我、哦、超任性喎、啊，真系。我食饭啦， 食饭啦，跟住哦，放工啊，你唔知咩？成日就会系咁样啦。 咁如果西班牙咧，嗱，假设我有钱啦，我又有技术啦，我两样都有啊，但系。即西班牙仲多人有多技术，有意思高啊， 有斯朗啊， 有苏亚雷斯啊。 如果你 系 嗰啲 O K 嘅， 系啊。有乜嘢城市嗱，首都就马德里啦。咁、另外巴塞隆拿都好出名啦。其实仲有冇啲咩城市系会真系比较即系多人移民过去咁样样？或者 如果而家我哋睇移民呢多人去始终都是巴塞隆拿，就算马德里都是相对会少一啲嘅人嘅、 嗯， 因为大家都是想小朋友可能读书啊，嗯、又或者是真系做生意啊，都要是一啲讲英文普及率比较高嘅地区。咁头先讲嗰两个地区就是英文。大家你應該去到嗰度時候講英文應該冇難度啦，個個都可以同你溝通到。 我講英文有難度， 係啦，我係好死嘅真係。你去台灣就只可以。OK， 即係呢兩個地方咧，佢嘅英文係比較普及率高嘅。 係啦，冇錯。 OK， 如果葡萄牙就可能爭啲人。 葡萄牙其實都唔差嘅，如果你去你 Lisbon 佢講英文完全冇問題啦。咁、去到波圖嗰邊，其實如果你話其實而家去到呢兩個國家後生嗰一輩。完全都冇问题，我讲而家可能佢去到40岁左右嗰啲对象，或者再后生一啲嗰啲，佢讲英文已经系佢哋习惯上会去讲，同埋好多去读国际学校咧，系佢哋一啲我哋公司司机佢嘅小朋友都系会去读国际学校嘅，咁喺国际学校入边就系教英文啊等等，咁所以啲学生出嚟英文就好啦， 好幸福啊， 系啊， 司机嘅小朋友都读， 唔系因为其实佢哋嘅人工系唔低嘅，大家要明白。 O K， 司机人工都唔低， 咁我想问下。咁我哋前后讲咗3个唔同嘅国家啦，爱尔兰、西班牙同埋葡萄牙，有冇啲咩地方其实华人，即系3个地方比较华人相对嚟讲比较多，系边个国家会比较相对多少少咧？ 如果你相对多少少，我自己会觉得系葡萄牙，因为喺呢几年咧，国内移过去葡萄牙嘅人咧，就真系越嚟越多。咁、自然有商机嘅地方咧，就绝对会有华人噶啦。 OK， 系啊。咁有时你可能落车啊，转埋头，你都可以见到比较多啲嘅华人嘅。 哦，就系里斯本都 Lisbon, 都已经多啦。 系啊，都已经多啦。你想搵间中餐厅，除咗一啲鬼佬煮嘅中菜之外，同埋你可以真系搵到中国人煮嘅中菜俾你食啦。 啊，好彩头先冇叫我估啫，我估葡萄牙第尾噶。 西班牙 最 多 噶，我头先都估，我以为啊，应该系西班牙啦，原来系葡萄牙喎。 系咯，即系可以，即系闷闷地去嗰边，就算旅行又好，移民都好，即系可以去食个干炒牛河，真系 冇问题 嘅。系啊，即系仲系好食嘅干炒牛河。 仲有四川菜嗰度都可以食到啦。 系咯，即系可能湖南、四川嗰啲都 OK 喎。 即系大部分中国菜都有噶啦。 嗱， 我哋系好多人去旅行嘅，咁不如剩翻分零钟，我哋讲下你知唔知有啲咩习俗啊，或者忌讳嘅地方？去呢个地方，如果将来我啲听众要去几个地方。方嘅话咧要注意噶， 這个如果系嘅话，我就分享爱尔兰啦。我自己个印象比较深刻啲嘅、因为女仔大家都中意送下花噶嘛、如果你去到爱尔兰谂住见到个靓女咁送花，我比较中意送百合花，又高贵啦、清纯啦咁样。 但系原来佢系宗教嘅花嚟嘅，咁就一般就冇攞嚟送俾人。咁同埋白色嘅花咧，佢哋都系觉得唔好吉利，多咗系啲吓，系啦系啦，嗰啲先用嘅。咁所以就大家喺送花嗰下见到靓女嗰阵时候，就要谂一谂先。 O、okay, K， 白玫瑰都唔得噶， 白玫瑰就唔太易啊。 总之白色嘅花都 系咯系咯系咯，你要留意啦，你送花嘅 花期都系啊， 都系送翻啲传统啲红玫瑰。 好啦，咁今日咧，大家呢个时间差唔多啦，咁今日再次多谢阿Jennifer同我哋分享咁多欧洲嘅信息。下次啦，下次我哋睇下再去旅行啊，或者点样嘅时候，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嘅国家。 好多谢晒Jennifer。 好，真系。 O K，thank you， 拜拜。